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。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谢悠远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婚外情的文章，是一位叫小梦的心理咨询师所写的，写的是一位叫苏迪的女性，因为和办公室上司陷入婚外情而找心理咨询师小梦咨询的事情。谢悠远觉得自己和文章中的男主角是两类人，文章中的男主角是玩玩而已，而自己对陈珊珊却是认真的。他继续看这篇文章，文章里说，苏迪属于有些依赖心理的来访者，他常常会给我打电话，或者在 QQ 里要求跟我聊天。说实话，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无奈，也有些心不在焉，因为心理咨询是一件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，需要在特定的场合、特定的时间非常专注地投入。接到苏迪电话的时候，我有时是和家人朋友在一起，有时在办公室里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。那样的环境下，通过电话交谈私密的话题，怎么都会觉得别扭。偶尔在 QQ 上，苏迪跟我聊的时候，也会有差不多的情形。比如，我手头有其他的工作，我做不到专门跟他聊，无法专心。而且，从更直接的角度来说，做心理咨询是我的职业，我希望用职业化的规则彼此交流。苏迪第三次约我，是在他去了新单位，又给原单位其他领导打了电话之后。因为涉及到要转移劳动保险之类的手续，苏迪觉得特别麻烦。他对领导说，如果公司接受，他希望回来；如果不接受，他也能够理解，并感谢公司多年来对他的培养。苏迪在新单位做得非常不开心，无法投入，他表现得很脆弱，动不动就容易掉眼泪。这段时间，他的家庭关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的鸟，待在家里养伤。以前，老公每次抱怨身体不好，苏迪就想发火。现在，他开始原谅老公，两人之间的交流也多了。原公司领导层研究之后，给他的答复是，欢迎回来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开心稳定的工作。那一刻，苏迪落下眼泪来。随后，吴昕也给他发来短信说，欢迎回来。苏迪又一次落泪了。读到这儿，谢悠远觉得，女主人公苏迪之所以离开之后又想回来，就是因为她做出了与自己内心想法完全相反的选择。所以，他才会表现得那么脆弱。 最终还是想要回到自己内心所指的方向。难道心理咨询师真的能帮助别人找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吗？谢悠远觉得自己目前都有点不太清楚自己真实的想法，他拿不准自己是想要跟陈珊珊结婚，还是想要维持和杨芙蓉的婚姻呢？坦白地说，他最希望的情形当然是不用和妻子杨芙蓉离婚，又可以不离开陈珊珊。而目前造成的局面是，平衡已经被打破，他必须要做出二选一的最后决定。就这样胡乱开了一阵小差，他又继续往下看。这次来心理咨询，苏迪是希望整理好自己的思路，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。在咨询过程中，我感觉有两段对话对他比较有触动。第一，苏迪说，回来之后我想创造一个奇迹，我要有挑战自己的勇气，我要工作很有状态，跟同事相处融洽，家庭生活快乐温馨。一个女人真的能那么快放下一段感情吗？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能克服吗？我对她说，我注意到你用了一些夸张的措辞，你说你想要创造奇迹，也就是工作很有状态，跟同事相处融洽，家庭生活快乐温馨。这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却用了奇迹这样一个词呢？苏迪在我面前沉思了。第二，苏迪对我说，我觉得吴昕给我造成了两种痛苦，在原单位他并不爱我，对我没有任何承诺，却跟我在一起，我觉得和他没有未来，好痛苦。可后来到了新的单位，我的待遇降低了，我觉得自己的劳动被剥削，我也觉得痛苦，我认为这个痛苦也是他造成的。我告诉苏迪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设，如果他对你有承诺，甚至他愿意离婚来娶你，你会接受他吗？你就不痛苦了吗？苏迪犹豫了一阵对我说，那不一定，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责任心，我可能并不愿意跟他结婚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痛苦其实跟他对你有没有承诺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你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我觉得自己的精神需求没有被满足。那你觉得他能满足你吗？肯定不能。你一直知道他不可能满足你的心灵需求，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因为他而痛苦呢？我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啊，爱是永无止境的饥渴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没有一个人能用你想要的方式来满足你。如果你总是希望别人能像你希望的那样来爱你，那你就很容易痛苦。苏迪盯着我的眼睛没有说话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，没有痛苦也就无所谓幸福和快乐。我想啊，关键是你要了解这痛苦，如何去面对这种痛苦。你的痛苦并不是因为它而产生的，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痛，然后呢，设法有针对性地处理这种痛，或者说转移注意力，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。在这次咨询之后，苏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他对我说，小梦，我觉得到这儿来真的很值，我很高兴遇到了你，你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我以后还会来找你的。哎，有时候人赚了几百万不见得就幸福，了解自己，获得成长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不知道苏迪重回单位之后，是不是真的能和吴昕建立起一种新型的、不觉得困扰的关系。这是一个有悬疑的问题，但我真心祝愿他摆脱困惑，一路走好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。 谢悠远不知不觉从头到尾把这篇文章看了两遍。这个咨询师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婚外情的场景，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，让人有广阔的想象空间。他对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于是根据网络链接进入了小梦的博客首页。他发现小梦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，还是律师，这真是太好了。于是他萌生了找小梦做咨询的念头，既可以做心理咨询，还可以做法律咨询。他心里的困惑实在是太多了，到底是维持婚姻现状，还是离婚跟陈珊珊结婚？如果离婚，家庭财产怎么分配才合法？他能要到女儿的抚养权吗？他和陈珊珊的婚外情有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？他相信这些困惑都会得到解决。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兼律师是能够帮助他做出回答的。这段时间谢悠远发现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，目前他和陈珊珊的局面是分也不是，和也不是。分吧，陈珊珊不答应，一提分手就要死要活的；和吧，他要先离婚，那对他的结发妻子有些不公平。他的妻子杨芙蓉在知道他和陈珊珊的事情之后，在家里又吵又闹，还跑到电视台台长面前告状去了。台长特意把谢悠远喊到办公室，跟他聊了一个多钟头，要他处理好自己的家事，注意爱护自己的形象，更要注意爱护新闻媒体的形象。这让谢悠远非常难堪，也为自己的职场前景捏了一把汗。他们的女儿谢飞扬的反应更是非常激烈，平时动不动就跟爸爸撒娇的12岁小姑娘，这段时间见了爸爸就像见到仇人，理都不理。谢悠远真是没把握女儿最终是否会原谅自己，求证会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。事情闹得没完没了，谢悠远的头都是大的，一整天耷拉着脑袋，简直是逢人矮三分。他已经好几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，白天在这里吃，晚上在这里睡，哪里都不去，只是偶尔抽空的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小心地跟陈珊珊会面。至于这件事情究竟会怎么结束，他自己不想去动大手术，也无从下手。他想让时间慢慢带给他答案。现在看了网上的这篇文章，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兼律师，谢悠远似乎看到了一线新的光亮，他决定去做一次心理咨询。江淮岸的一条短信让叶梦薇既心花怒放又颇有些踌躇。这条短信是在快下班的时候收到的，短信里说，薇薇，今晚有空吗？一位女强人，全球500强的湖南区总裁请我吃饭，我想邀请你一起参加。叶梦薇犹豫了几秒钟回道，非常荣幸受到邀请。其实对于和江淮岸一起公开参加社交活动，叶梦薇的内心是有些退缩的。这年头，有头有脸的男人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应酬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十有八九都不会太简单。两人之间的感情不是现在进行时，就是将来时，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可能是过去式。江淮岸对此肯定也是明白的，为什么他还要带他一起公开亮相呢？当然 叶梦薇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是媒体记者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掩护，而且他们之间另有一层师生关系在，也许安全系数稍高一些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别人肯定会有所猜测的。这是不是说明，为了他，江淮岸甚至不顾虑别人的猜测呢？无论如何，叶梦薇的心里是有感动的。他其实并不希望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能见光，既然彼此之间是真心喜欢对方，就是要理直气壮。叶梦薇到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就座，江淮岸身边的位置空着，显然是特意留给他的。那位女总裁名叫何菲菲，40来岁，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、精明强干的女人。能力和阅历这两个词似乎明明白白地刻在她脸上。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很会打扮，气质非常好，言谈举止更是得体，该含蓄的时候含蓄，该放开的时候放开。总之，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。他们公司的总部在美国，何菲菲每年都要飞过去几次。她的身上既有东方女性的含蓄之美，也有西方女性的热烈和开放。江淮岸是这样介绍叶梦薇的： 何总，给你介绍一位潇湘电视台的美女记者啊，姓叶，叶梦薇，她是我的学生，以后你们公司有什么事情需要媒体配合，就给她打电话。 叶梦薇于是微笑着递上自己的名片，不卑不亢地说： 幸会幸会，我非常欣赏能成就事业的女人，何总您是我的榜样，也希望我将来能够事业有成啊。 何菲菲笑道： 哎，俗话说得好，名师出高徒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们的美女记者好会说话呀，我很高兴你没对我用女强人这个词。哎，现在大家不是都说嘛，女强人女强人，就是照片贴在墙上没人要的女人。 叶梦薇也笑着说： 您说的真有趣儿，不过我非常愿意当一个照片贴在墙上没人要的女强人。 江淮岸马上开玩笑似的接过叶梦薇的话： 哎，像你这样的美女记者，估计这辈子没机会没人要了。 酒桌上除了他们三个人，还有何菲菲公司里的几个高层管理人员，其中一位是美国人，一共8人。为了活跃气氛，叶梦薇没话找话说： 哎，何总，您平常工作很忙吧？ 何菲菲说： 哎，是啊，很忙，不过忙是好事啊。 叶梦薇点点头表示赞同。一位30出头英气逼人的副总裁说道： 哎，何总曾经让我们猜过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题目，叶记者，您是否有兴趣猜一猜啊？ 叶梦薇微笑着点点头。那人继续说： 假如让你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，再跑10几公里路，然后再让你向我付20美元，这种事儿你干不干？如果你不干，肯定有人干。那什么人会干呢？ 这样的问题还真把叶梦薇给难住了。他困惑地望向那个人，摇摇头。那人笑了笑，解开了谜底： 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你得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满场跑，最后还得向人家付费。 叶梦薇微笑起来。他没打过高尔夫球，但他明白这个貌似脑筋急转弯问题的含义，启发人们用娱乐精神来对待工作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工作很忙很累，也能从中找到乐趣。总之，心态最重要。叶梦薇也讲了一个小笑话： 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当老师，他会说中文，但是他的发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。有一次，一个中国小学生跟他闲聊，小学生就问了，老师，你有几个孩子？他回答，十一个。小学生吃了一惊，什么？十一个？老外就急了，不是十一个，而是一个。小学生更吃惊了，什么？二十一个？老外又是皱眉，又是摇摇头，不是二十一个，就是一个。小学生惊得快要跌倒了，什么？九十一个？这个老外呀，就拼命摇头，伸出一根手指头说，一个。这回小学生总算听明白了，大家都哈哈笑起来。这餐饭气氛非常热烈，大家吃吃喝喝都很尽兴。酒后，何菲菲打电话叫司机来，分头送叶梦薇和江淮岸回家。叶梦薇和江淮岸坐在后排，江淮岸悄悄地握住了叶梦薇的手，叶梦薇也紧紧地回握着她。叶梦薇下车的时候，江淮岸用力捏了捏她的手，叶梦薇的手也飞快地回应了一下，然后叶梦薇大大方方地跟江淮岸道别，并礼貌地对司机表达了谢意。望着叶梦薇的背影，江淮岸突然觉得非常失落，他多么希望这个女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，不要离去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在记者节这天收到了来历不明的粉红玫瑰，陈珊珊看到以后心中大为妒忌，因为她自己并没有收到礼物。江淮岸在这天将会怎样表现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。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记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留在心里的血这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相亲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在脸上闪烁